据南州县一家媒体12号报道，南州县的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为被集体引诱并绑架的北方女工，6月9号向法院正式提交了人身保护救济审查请求书。对此，南州县法院通知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将从6月21号下午起正式开始集体引诱绑架案件审理。南州县法院指出，计划安排那些被集体引诱并绑架的北方女工全都参加案件审理。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就开始案件审理一事强调说，应在向受害者正确地转达人身救济请求书副本，让他们充分阅读和理解的情况下开始案件审理。对于全体受害者，不要进行分离审理，而要进行同时审理。法庭上做口供，要保障没有情报院有关人员的自由的情况。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还向法院要求说，在开始对受害者的案件审理之前，应允许受害者父母的代理人、辩护人团同他们见面或面谈，因为受害者有可能在心理上受压迫或被劝诱的情况下参加案件审理，所以要给辩护人团保障充分的审问权利。如果在法庭上证实受害者正在被强制关押在脱北居民保护中心里，那么要立即释放他们，而且要向他们充分传达他们有这种权利。